皮肤好好，啊啊啊啊，带上羽毛唱唱跳跳，啊啊啊啊，美人鱼向后跑，上冲冲下洗洗左搓搓右揉揉揉，扣再来握握手，上冲冲下洗洗左搓搓右揉揉，我家的鱼 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小节呢，继续带你来听听看南拳妈妈他们带来的香草八谱。其实八谱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说的甜筒，所以顾名思义呢，香草八谱其实就是香草味道的甜筒。这是很校园的歌曲，歌曲和这个词呢，简单的让人回忆起你的这个青春时期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。 昨晚下过雨后，早上二十几分钟，篮球上水滴也没有干过，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，操场的青草香不时飘到我梦中。 上课的时候，刺激的脸孔还在想那颗球怎么老是投不中。随后十分钟，大家开始倒数比赛，谁先冲到福利社？ 什么停留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？怎么冲过如此粘稠的镜头，在离开之后，场景人物画面是空洞。 苦练在苦练，经过人生看不见，先别想那么多，反正选不上我。 身上上白色的法布，还没融化的时候，悄悄跟着在背后，希望能上帝保佑。 劝自己别再孬种，满三年前早把布，把爸爸爸爸爸布也该送到大手中。 穿上牙洗脸后，早餐从来没吃过，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，在晚点就来不及假装，经过即将实战升起过后。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？怎么冲过如此粘稠的镜头，在离开之后，想起人物画面是空洞，还没变过。 你的从前怎么拒绝？我们世界一直向前，熟悉画面回到终点。 送上蓝心湄这一首歌，叫做《你的电话》，一起来听听看。 我坐在马桶上面，电话就放在旁边，墙上有你的照片，传真机就在眼前，怀疑的不只是那卫生纸少了一卷，心中的失意只想为什么你没来电。接到了电话之后，兴奋是不可避免，上周失恋的痛苦仿佛也还在眼前， 心早已飞到了你的身。月明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，我的心保证不落飞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夜夜失眠，我的心保证不落飞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 星光的热烈追求，直到你没有拒绝，心中暗爽的感觉，好难心无法了解。虽然我身高不够，虽然我没车没钱，虽然追你的人多，爱情只见我一眼。 虽然你家住很远，不住在我家旁边，但希望透过电话传达我对你。 绝密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，我的心保证不乱飞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夜夜失眠，我的心保证不乱飞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 心中满是伤痕，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。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

世界雨洒不平，堆积满山心头总有事情。为何未看透我的了情？沟通仿佛失灵，望你今天快些应承，公开发表声明，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。 有时没时间人就笑，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自己笑，究竟什么力量那么奇妙？从前看见爱情我就想逃跑，或许我不想再要尝分手的味道，然而你的出现实在太刚好，我爱上这种调调。再次听见自己心跳，幸福的快晕倒，我知道是你让我的生命从此不再单调，你就是惊叹号。

要失去才珍惜，和你我说你不需要逃避。 带来的皇后与梦想，我是苏宝，我们待会儿再见。 Yeah.